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慢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招俊轩， 我要做一个对病人是关怀和有同理心的医生的。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他们生活的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习近平指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16区关爱队接受申请，麦美娟希望做到政商民合作。 杨紫琼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奥斯卡影后。 美英澳领导人加州会谈后，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细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3月1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先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今年嘅两会咧正式闭幕噶啦。咁啊，第三度担任国家主席咧系习近平啦，咁以及咧系新当选做国务院总理咧就系李强。咁喺寻日嘅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嘅时候咧，主席习近平咧就系发表讲话啦，提到港澳嘅部分咧，就其中提到就系话要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以及系祖国统一大业啦，推进强国建设，系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等等。有关于呢一方面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有关于咧系关爱队方面，大家仲记唔记得关爱队咧？早前喺两区，包括就系荃湾啦，同埋南区咧，就话率先接受申请。咁啊，寻日咧政府亦都宣布啊，其余嘅16区嘅关爱队都可以接受呢个报名申请噶啦。咁一啲如果打算系想做关爱队嘅团体咧，就要喺今个月31号啊之前咧，系要交呢啲申请表啊，同埋所需要嘅文件等等嘅咁。嗱，详细嘅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而家都出咗一啲有关于关爱队嘅一啲指引啊、申请嘅要求啊等等嘅咁。电话旁边就有立法会议员颜文宇，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颜文宇，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你自己睇到之前就已經做南區同埋荃灣係可以接受申請啦，尋日就公布埋多16区都可以做啦。你自己了解到一啲想參與嘅團體，其實準備嘅情況係點啊？係咪即刻就可以係夠曬資料，係可以喺呢幾日內做到個申請嘅咧？或者對於政府最新呢啲公布嘅資料係點睇咧？ 嗱，我相信咧有心參加嘅一啲團體咧，其實過去都已經準備緊一啲資料，因為喺先導計劃嗰陣時候，大家都知道。大約政府嗰個要求係乜嘢，個指引係乜嘢？第一階段要交啲咩資料？咁所以過去咧，我相信想申請嘅朋友咧，都係一定密切留意住民青局嘅申請資格。咁所以佢哋都係有所準備嘅。咁我相信咧，喺短期之內咧，想申請團體咧都會同民青局去報名噶啦。反而咧，我好希望咧，關愛隊發揮嘅角色。過去呢其實我哋好靠一啲社福機構去做一啲嘅支援嘅服務喺社區上面，但今次嘅關愛隊呢其實佢嗰個定位呢 係比較細緻，佢係用小區為本，咁所以咧可以好針對嗰個小區嘅一啲特性，或者嗰個區嘅一啲人口特徵咧，係做一啲針對性嘅關門關愛措施。譬如我自己喺九龍東啦嚇，觀塘係一個比較窮、比較多長者嘅區，咁所以小區咧係更加能發揮呢一種嘅特點，亦都可以做到咧緊急支援嗰個角色。咁所以我希望咧嚟緊關愛隊咧都可以着重一啲點樣可以做到小區為本、地區為本嗰個嘅效用。咁呢個係我最關心。 嗯，我見到民政及青年局局長麥美娟早前就係話咧，即係關愛隊個具體工作咧，都會因應頭先講話小區，因應嗰個地區嘅需要而有一啲唔同嘅，而一啲團體嘅服務計劃書咧，亦都必須設計出咧符合嗰個區嘅區情嘅計劃嘅咁。但係對於每一個區究竟需要啲咩服務啊？所謂嗰個區情其實係清唔清晰嘅咧？因為如果未必清晰嘅話，關愛隊喺申請或者交呢一啲計劃書嘅時候，又未必可以即係咁詳細咁講到啊嘛。你覺得所謂符合區情係咪都需要比較詳細嘅指引，每一個區係需要啲乜嘢嘅服務啊？咁咧， 我覺得咧，如果係有心申請嘅團體咧，佢應該係充分了解嗰個小區嘅需要，係嘛？即係佢如果呢個都係彰顯嗰個關愛隊嗰個能力嘅問題，咁需要民政處又好，民政局去揀選邊一個團體作為嗰個小區嘅關愛隊咧？我覺得首重應該係一個嘅能力，係個團體係咪能夠清楚掌握到嗰個小區究竟有啲乜嘢嘅需要，而佢有冇能力係可以提供到呢一啲嘅支援服務？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希望係民政事務處民青局揀選邊一個團體作為關愛隊嘅必要條件。 我想讲一讲有关呢个资助嗰度，因为就话个小队咧两年就为嗰个嘅资助协议期，就总资助额咧就系80至120万嘅咁。之前都有啲讲法就话资助额太细啦，亦都有一啲嘅意见就话因为个资助额嘅问题，咁所以可能喺个一啲关爱队嘅成员写个计划书嗰阵咧都好小心啊，咁啊尽量就将嗰啲服务咧聚焦喺嗰啲家访呢一类比较低成本嘅项目。你自己觉唔觉得个资助额低啦，同埋会唔会个因为个资助额低而都影响到一啲嘅服务，可能就只是集中於某一類型的呢？ 第一那個資助額呢，我覺得是都是低的，即是如果你平均計一年大概都是40至60万左右，你除了每一個月呢其實只有幾萬元而已，每一個小區呢大概都有20000的人口，所以那個的資助呢其實是少的。第二樣呢就是關愛隊那個的籌款能力，即係如果你有睇個申請表咧，你都知道佢有一個就係尋求即係外間資源嗰個嘅需要。咁呢一個咧都係考驗關愛隊嗰個嘅能力要求嚟。如果關愛隊能夠廣納更加多人喺即係資源上面嘅支持，無論係錢可或者實物都好咧，其實呢一個都係有助關愛隊去搭建嗰個嘅社區網絡嘅一個要求。服務對象係一個要求，提供服務嘅要求。點可以團結到更加多外間嘅力量，即係資源啦嚇，去一齊做好小區嘅關愛服務咧？呢一個都係關愛隊能力嗰個嘅要求嚟噶嘛。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即係關愛隊可以即係團結更加多嘅朋友，一齊做一啲小區性嘅關愛支援服務。 我想搞清楚咧，究竟即係有冇聽過咧？頭先講問題就係有冇聽過，因為個資助額可能相對低啲，就令到可能喺個服務嘅選擇可能揀啲相對叫低成本嘅服務，例如家訪。你有冇聽過啦？第一，同埋就係頭先講個資助額低咧，會唔會都影響到請人嗰度？因為佢就話個關愛隊就要小隊成員咧就8至12人嘅，其實個錢係咪可以請到咁多人咧？定係其實呢啲錢係根本達唔到呢個水平咧？未必可以請到咁多人嘅。 先講後者，後者就一定唔可能啦。即係頭先大家都手指計一計，你就知每一個月得3-4万元左右，3-4万元怎能可以請到8个人咧？咁所以呢個一定係不可能噶。如果關愛隊要請一啲比較足夠嘅全職嘅職員去營運嘅話咧，佢一定要尋求外間嘅資源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啦。第二咧就係講家訪，其實家訪咧係一個。你問我咧，唔係從嗰個資源去考慮究竟係高成本定低成本，某程度咧係一個尋求緊社區上究竟居民係乜嘢需要嘅一啲嘅動作嚟嘅。咁所以透過家訪可以深入了解居民究竟需要啲乜嘢，然後去關愛隊提供咩服務。咁所以我認為家訪咧都係關愛隊一個經常會採用嘅工具咧，去了解居民嘅需要。 關愛隊都話其中一個即係。 做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凝聚社区。你觉得如果要凝聚社区，其实都有些什么工作是即必不可少的呢？ 第一呢，就是关爱队怎样可以在个社区上面提供到紧急的服务。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社区呢都遇上一些的需要，而现行的一些政府政策的福机构服务呢是包不到的。 嗯， 我觉得关爱队就要做这个角色，在市民有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这个是关爱队必然的一个要求。 嗯， 第二呢，就是怎样令到居民对那个小区的归属感是可以有所提升。 嗯， 这样你就可以做到团结社区，凝聚社区那个力量。我相信这两大方向呢应该是来讲关爱队的重要目标。 嗯，剛才講到錢嗰度咧，其實今次出咗個申請嘅指引咧，都好即係清楚講到啲錢嘅用法嘅。譬如就係每隊關愛隊可以使用資助額嘅15%係做一個嘅行政費用啦。咁另外都提到咧，就話喺簽訂咗嗰個嘅資助協議之後咧，承辦嘅團體咧會獲呢個預支核准資助嘅20%做一個起動嘅資助金。咁但係另外其餘嗰80%係點咧？嗰個嘅核准資助咧就係分四期。每半年咧係發放一次，咁亦都要每年係按完成咗嘅即係關鍵績效指標咧去發放嘅咁。嗱，呢一個咁嘅發放方式會唔會都影響到成個關愛隊嘅運作咧？例如佢哋可能喺啲資源嘅投放、一啲服務方面都會影響咧，因為佢每半年先發放一次啊嘛，分四期。另外就係頭先都話要視乎嗰個關鍵績效指標咧去再發放嘅咁。呢、這個影響係點樣咧？ 我覺得呢一個安排都係合適嘅，因為如果你一開始你就俾曬個關愛隊咧，如果佢完成唔到一啲KPI 嘅話咧，咁政府就冇辦法噶咯，係咪？ 嗯， 但如果佢係做唔到嘅話，政府可以停咗佢嗰個服務啊嘛，係嘛？可唔可以唔再俾第二、第三、第四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起到嗰個監察落實 KPI 俾關愛隊嗰個嘅動作。 嗯， 另外咧就係頭先你講15%嗰個行政費咧。其實對於一個關愛隊嚟講，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因為頭先一開始講，我哋嘅資助金額都唔會係大嘅，咁所以你剩翻15%咧，其實行政費係得好少嘅啫。咁呢啲行政費其實我相信啦嚇，又係關愛隊係主要會用作譬如交通運輸啦、一啲文具嘅開支啦等等，我相信係呢一方面為主嘅。至於你話可唔可以用到個行政費去請一啲職員咧，我覺得有機會，但係就算係都唔會係全職嘅職員咯，可能係即係part time 啊，或者一啲交通費、膳食津貼啊、義工津貼啊等等。 嗯，有冇再反映啊？即係如果呢筆錢根本可能係好難請到咁，即係成個關愛隊成8-12人嘅，咁點樣可以？即係呢個其實算唔算佢嘅要求咧？如果達唔到，又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關愛隊係咪符合嗰個服務要求啊？或者 KPI 關鍵績效指標嗰樣嘢咧？會唔會了解呢、這個？ 我相信嗰、那個，我相信8-12人嗰個嘅關愛隊咧，其實都係一個隊長嘅形式。我相信任何一個關愛隊要做好20,000人嘅小區服務咧，一定。8-12人嘅數噶啦，啊，譬如以我自己而家為例啦，啊，我小區嘅義工數都過100人，係嘛？你如果唔係，你點樣去服務到超過20,000人嘅一個小社區咧？咁所以我相信嗰個數咧係唔係淨係8-12人嘅。 Okay. 一隊有能力關愛隊咧，係應該要有足夠嘅動員能力、錢銀能力。先可以做到小區嘅服務。 嗯，但頭先都講到話，因應個區情，可能關愛隊提供嘅服務係有唔同啦。既然係咁嘅時候，其實點定個關鍵績效指標？ 呢、這個我相信民政處都會掌握到每一個小區嗰個嘅區情嘅。咁、所以就住每一個小區，我相信有不同嘅 KPI 係嘛？私樓區、劏房區、公屋區、居屋區，其實居民已經各有不同。年青家庭、新來港婦女、少數族裔長者亦都各有不同。咁、所以點樣可以定好個 KPI 俾每一個小區嘅關愛隊呢？呢、這、一個我相信民政處係有所掌握。 嗱，見到嘅指引入面亦都提到一樣嘢，就話當局有權咧，因為即係關愛隊嘅表現唔理想啦，唔同意關愛隊部分嘅付款嘅項目啦，或者承辦團體未動用大筆嘅款項等等呢啲原因咧，係停止發放資助啦，或者係要求退還資助嘅咁。你覺得頭先講嗰啲，譬如表現唔理想啊，唔同意部分付款項目啊呢一類，其實清唔清晰咧？又會唔會呢啲嘅情況都會令到一啲想有興趣嘅即係團體去做關愛隊嘅時候，都可能有一啲嘅猶豫啊，或卻步咧。 呢、這個咧就要睇民政處嗰個 KPI 究竟最終出嚟係乜嘢啦。如果佢嗰個嘅 KPI 係定得清楚， 係好清晰講到嗰個小區居民嘅一啲實質需要。譬如我舉個例啊，呢個係一個長者區啊，可能你要做幾多次即係身體檢查嘅服務，你要做幾多次探訪，轉介一啲隱蔽長者俾一啲社福機構等等。我相信如果佢定得清楚嘅咧，關愛隊嗰個嘅工作方向咧就會清晰一啲。但係第二咧就係、亦都唔可以寫得太仔細，因為如果寫得太仔細嘅話，你就欠缺咗彈性，俾關愛隊咧係去做一啲突發性、偶發性，或者喺嗰個批款期以內嗰、那個社區嘅一啲突變嘅一啲嘅服務，係、嘛？你個 KPI 未必會即刻轉到噶嘛，因為簽約嘅時候係呢一堆 KPI 啦嘛，咁就可能你簽完之後喺嗰個社區突然間出現一啲嘅事件嘅時候，關愛隊點樣發揮個功能咧？我舉個例，我哋以往發生嘅譬如鉛水事件，你未發生之前，我簽咗關愛隊 KPI， 冇呢、這個肯定冇鉛水事件嘅服務啊，係咪？發生咗鉛水事件，關愛隊應該第一時間就要為小區嘅居民服務嘅咯噃，係嘛？咁呢啲冇唔包喺 KPI 嘅服務範圍以內嘅肯定，除非佢納入去嗰、那個嚇、緊急嗰個嘅支援服務嘅啫，但一定唔會寫得咁細。咁佢去做嘅時候咧，我覺得應該政府都要容許一個彈性，你關愛隊係審時度勢，係改一啲嘅服務咧，係做到切合嗰個小區嘅當下嘅一啲緊急需要。 OK， 嗱，最後呢個問題都同區議會有關係，因為民政及青年局嘅今次呢個嘅設計咧，就係全港分為452個小區啦，就每區有一個嘅關愛隊啦。咁呢個正正就係區議會嘅選區嘅數字嚟嘅。咁有啲嘅區議員咧都即係有啲報道引述到一啲區議員嘅意見，都話擔心咧會唔會係當局用關愛隊係取代咗咧呢個區議會嘅功能？你覺得有冇咁嘅意味咧？其實又或者係咪有個影響係咩咧？如果咁嘅話？ 我唔覺得有咁嘅意味。作為區議員呢，我自己都係現任觀塘區區議員啦。區議員嘅角色係作為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橋梁，就住地區嘅一啲事件、政策嘅一啲提議呢，係做一個雙向嘅溝通同反應。關愛隊係做一個小區嘅服務，特別係一啲緊急關愛嘅支援。咁雖然我自己嘅睇呢，其實係兩個唔同方向、唔同類型嘅單位嚟。所以我睇唔到话边个去替代边一个嘅服务。 OK， 好啊，唔该晒颜文宇，同你倾到呢度。好， 系嘛。 谭文宇就是立法会议员讲到关于关爱队，即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啦，全名就是之前就在南区和荃湾区是试行接受申请的，咁啊，寻日就公布另外16区都是可以接受申请啦。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关爱队的角色呢？希望在每个小区或者因佢个区咧系会有一啲不同的服务嘅，点睇？1872311。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噶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自从香港和内地通关关之后，最新见到高铁的香港段都是慢慢恢复服务，其中亦都重启翻广东省的长途列车服务，可以包括去到肇庆东、潮汕等等十几个站点的。咁见到一啲嘅旅行社都即刻搞翻啲高铁团，想了解一下成个情况系点样先。电话旁边有旅行社食玩假期董事长陈志华，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 好。 上个礼拜六开始重启翻嗰啲广东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啦。你系咪都搞翻啲高铁团？或者会去边咧？呢啲团通常如果系经高铁去旅行嘅话， 而家现时咧嗰啲高铁团咧，我哋啊先复办翻嗰个潮汕先，因为潮汕以前都系基本上好热门嘅线路嚟嘅。 个反应点样啊？有冇啊？ 就 前個禮拜佢宣布咗高鐵宣布咗嗰個話復辦之後咧，我哋就設計一啲線路咧，就去潮汕啦。咁啊，反應都好熱烈嘅，因為嗰個由西九龍開始出發，直達到潮汕，咁啊，中途又唔使轉車啊，唔使中轉啊，咁客人反應都好熱烈，一出咗啲行程線路咧，好多客人都查詢報名。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搞咗幾多團啊，或者幾多人咁啊？每團係 11號嗰個就首發啦，咁跟住就而家陸陸續續都一路收緊團啊。咁而家到差唔多到三月尾都有差唔多有十團喺度準備出發。 嗯嗯，但我見話每日6對長途直通車班次咧，其實夠唔夠應付啲需求嘅？ 而家就唔夠嘅，因為所以我都同有港鐵嗰邊都有反映過呢個意見。咁能夠希望可以再開多啲班次，因為好似例如潮汕咁，譬如我哋做旅遊咧，咁佢而家早上都係得兩個班次，咁啊就唔係好夠，因為佢哋晏晝出發嗰啲對我哋嚟講時間就唔靚啊嘛。 明白明白，加開班次嗰度，我哋轉頭再傾下陳志華好嘛？我哋轉頭再打俾你。 好， 八點半鐘之後繼續再傾有關啲高鐵團等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采取一切所需行动，应对美国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引发的金融业危机。他重申美国银行系统安全，民眾可以放心，存款在民眾需要的時候會出現。拜登又提到將要求國會和銀行業監管機構加強對銀行的規定，降低銀行倒閉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並保護美國中小企業的工作崗位。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較早時發表聲明，表示已經將矽谷銀行所有存款轉移到一間新成立的過渡銀行，矽谷銀行所有客戶將自動成為過渡銀行的客戶，所有存戶可以全數提取存款，而矽谷銀行的損失不會轉嫁到美國納稅人。聯儲局亦推出緊急貸款計劃，向符合條件的存款機構提供額外資金。匯控較早時亦都公布以1英磅收購矽谷銀行英國分支業務，矽谷銀行的英國客戶未來可以繼續如常使用銀行服務，存款受到匯控保障。英國首相辛偉成接受美國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中国是对英国经济利益带来最大威胁的国家，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令人忧虑，正对世界的秩序带来系统性挑战。辛伟成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举行会谈，并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的细节。辛伟成说他接受拜登的邀请，将在6月访问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布进一步调整外国人赴华签证和入境政策。大使馆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决定由北京时间星期三零时起调整外国赴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并仍然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口岸簽證機關恢復審發符合法定事由的各類口岸簽證，恢復海南入境簽證，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境廣東免簽，以及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桂林免簽政策。医管局公布两宗病房设备电路板部件故障事件，发言人说玛丽医院星期日下午大约3:30接获职员报告，

问佢咯。 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高行健、 莫言、 黄黄、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的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的创作体验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和你一起欣赏优秀的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的心扉。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习近平指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16区关爱队接受申请，麦美娟希望做到政商民合作。 杨紫琼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奥斯卡影后。 美英澳领导人加州会谈后，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细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40啊！头先有讲到关于高铁啦，咁啊上星期六啦，11号起咧就重启翻广东省嘅一啲长途列车服务。首阶段咧率先恢复咧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啦，去到潮汕啦、汕头啊、肇庆啊三个站点嘅服务。咁而市民亦都可以系搭呢一啲嘅线路啦嘅长途车咧，去到11个中途站，包括潮阳、惠东、汕尾等等。咁啊头先就同到陈志华倾啊，陈志华就系旅行社食玩假期董事长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 咁一路就讲到有关于高铁团啦，但我都想知整体嚟讲，而家呢个运力啦，一啲嘅高铁长途车复运翻啦，对于旅客嚟讲嗰个嘅吸引力其实有几大咧？因为而家你譬如你话旅行可以有好多选择噶嘛，唔一定系即系搭高铁啦，可以系搭飞机去到更加远嘅地方啦。呢一类高铁团其实又有几大吸引力咧？又 而家呢个高铁团咧，就自从2月6号我哋开咗关之后咧。我哋嘅旅遊咁咧，就如果喺關口集散嗰啲咧，就好多譬如啲參加者咧，佢過關咧有個過關碼，咁咧佢哋比較有啲長者咧就比較困難嘅，因為佢哋可能手機上啊嗰、那個處理咧，佢哋又唔識。咁如果我哋喺翻西九龍集合咧，譬如我哋有啲領隊啊，可以幫下佢啊。可以幫佢處理呢個問題咧，咁佢過關入閘啊就順利咯。咁變咗客人都好，即係比較 prefer 喺香港出發，喺西九龍坐高鐵去旅行咁咯。 呢、這個就係吸引力之一啦。咁頭先我哋喺答半之前就講到啊，嗰、那個班次嘅問題，你都話即係希望可以再加多啲班次啦，話而家未必可以滿足到成個需求啦。咁你哋心目中覺得要加到幾多先至可以滿足到呢一啲，或者搞多啲呢啲高鐵團咧？可以？ 我覺得起碼要加多一兩班啦，起碼加多一兩班，因為如果你有陣時而家你兩班朝頭早7:00几個班咧，有陣時客人啊太早啊，咁啊變咗有啲交通上咧就未配合到，因為我哋通常都係出發前一個鐘頭都要集合啦，咁變咗譬如7:30我哋6:30集合，咁有啲交通啊有啲地鐵都未開到嘅，咁變咗客人咧就比較困難，咁啊得翻一班9:30。9:30就變咗得一班車咧，就變咗你知啦。如果全部都係搭呢班車咧，嗰個票務咧可能就唔夠啊。咁所以如果可以加多一班啊，或者兩班，就會比較靈活啲啦。 啱啱個禮拜六有冇見到話真係好爆嘅情況啊？喺呢啲 都爆㗎。我哋見到因為旅行團咧都好多㗎，都好多個旅行團。咁除咗旅行團，仲有啲散客咧。啲散客自己上去啊，咁样都好爆。 OK， 嗱誒，而家就暫時係叫做誒呢啲長途嘅列車服務啦，淨係喺廣東省之內啦。話其他嘅長途服務咧，就去到四月先至係全面恢復嘅咁。對於一啲再誒、即係跨省嘅長途嘅高鐵旅遊嗰個需求又係點咧？如果係嘅話，通常你哋又會即係設計去邊啲地方啦？咁同埋係咪都已經預備緊呢啲即係跨省嘅長途高鐵團嘅？ 聽講就係四月一號會復辦啦，一啲更加長途嗰啲啦。咁我哋而家都本身都設計緊一啲，譬如去到廣西啊、桂林啊或者桂陽啊嗰啲咁嘅路線嘅。 嗯。 咁有好多客人都開始查詢嘅，因為都知道係四月復辦呢個長途客長途客車。 嗯。點解揀呢啲點咧？其實有冇原因嘅？ 呢啲基本呢啲點咧，基本上都係旅遊嘅熱點嚟嘅。咁你知啦，疫情都幾年啦。咁而家開翻關咁。客人都是比较喜欢翻去啲呢啲热门嘅地方。 嗯，我想问，其实买飞嗰度本身有冇遇到一啲困难？因为我见就话，譬如高铁嘅车飞啦，未来两个周末咧喺内地高铁嘅售票网站都睇到咧，话大部分由西九龙出发去到潮汕等地嘅长途班次咧，好似商务座一等座嗰啲已经系卖晒，话得翻好少飞啦。咁系咪喺即系所谓买飞或者抢飞都有一啲嘅困难咧？另外一方面就系我见到有啲讲法就话。香港去程咧就可能易買啲嘅，但係內地翻嚟咧就難買啲，因為要透過當地嘅中鐵分局咧安排買飛嘅，係咪咁嘅咧？又 係啊，同意啊，呢個情況係有出現嘅、 嗯， 因為咧佢回程咧，因為要經過要同國家鐵路局嗰度再去聯繫嘅，咁佢可能上高冇放咁多位啊嘛，咁、 嗯、 如果我哋香港出發呢邊咧，就由西九龍高鐵呢度處理咧，咁佢。控制比較易啲咯，回程就比較困難嘅、嗯，所以有陣時回程都要用中轉嘅。 點改善呢個問題呢？其實有，即係如果你長遠再多啲團嘅時候，又可能個需求更加大嘅啦嘛。買飛仍然用呢個方法嘅話，就繼續呢個問題嘅咯。 盡量要港鐵嗰度要去處理呢個問題啦，即係要同可能同國家鐵路局溝通啊、嗯，或者攞多啲位啊，個情況就可以有改善。如果唔係，我哋逼不得已，我哋都係可能回程都用啲中轉。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而家問內地其實恢復翻通關都唔係太耐啦，咁有啲嘅太耐啦，有啲嘅講法就話，即係個接待能力都未必恢復到，譬如喺啲接待嘅旅行社啊、餐廳啊、酒店方面，你自己觀察到係咪都嗰、那個接待外來嘅旅客嘅能力都未恢復翻咧？這個有冇影響你哋搞團咧？ 這個都有少少情況係咁嘅，因為畢竟呢幾年啦，好多。餐廳啊，或者係嗰啲供應商咧，都已經係冇做啊，有好多餐廳都冇做，變咗我哋喺設計行程線路方面咧，好多地方都要再去搜查過，即係要去再去揾過，咁變咗有少少問題出現啦，但係。大致嘅情況都良好嘅，都冇問，都唔係話太大問題。 暫時有冇話，即係高鐵就重啟翻啲長途嘅服務啦？喺你哋嘅生意啊，或開團方面，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復甦嘅即係一個關鍵點咧？咁即係靠高鐵團咧。咁另外因為復活節假期都嚟緊，都會嚟啦。咁亦都係一個傳統嘅旅遊旺季啦。那個報名嘅情況係點啊？睇到。 復活節咧就而家一路都開始收緊客啦，咁個情況都係比較好嘅，但係相對喺疫情嚟講，我覺得而家都係回復翻疫情嘅三四成到咯。 嗯嗯嗯，頭先講到話高鐵團係咪都係幫到旅行社個生意啊？咧幫得多唔多啊？其實呢個 都幫到嘅。因為頭先我講啦，嗰啲客人咧都好多都 prefer 喺香港出發，咁、變咗有咗高鐵咧就會幫到呢個生意嘅。 Okay. 你講個幫個生意差唔多都可以有50%。 都唔少喎，好咁啊！同阿陳志華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講到有關於高鐵團。陳志華咧就係旅行社食玩假期嘅董事長嚟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一啲高鐵咧重開翻一啲嘅長途列車服務，暫時就淨係廣東省嘅啫。咁嚟緊話四月咧就會去到即係其他嘅地方啊。咁18723一咧講下你嘅睇法啊。有陳先生打上嚟，喂，早晨， 係 你好，請講。 我想講咧就係關於關愛。社區關愛隊喎，因為政府好失敗咧，就係咧你嗰個配套咧，任何嘅配套未做好嘅，又取消咗嘅，變成咧你有好多嘢係跟唔到啫嘛。你個關愛隊以前咧 社區咧主要係靠護委會啦、同房署啦、民政處三個聯繫嘅。 嗯， 咁咧係幫到啲長者啦，同埋即係嗰啲少數族裔啦嗰啲人嘅。 嗯， 但你而家咧突然之間要搞一個咁所謂社區關愛隊裏面咧，我發覺裏面咧，你配套裏面咧有好多咧係靠呢啲揾食嘅社區嘅，唔係真正去關係。你而家好簡單，一取消護委會咧，你變成咧你好多嘅啲長者咧，唔知道去邊度幫手。你立法局議員咧又係冇，佢哋又係幫唔到嘅。 嗯，你覺得個關愛隊要點樣做先至佢真正幫到啲市民咧？或者咁講？ 我希望你哋可以咧叫政府咧多再成立一種好似護委會形式嗰啲嘅機構，即係嗰啲嘅組織咧，去幫助長者社區，作為嗰啲貧苦嘅家庭、青少年嗰啲嘅，以前係做到嘅，但係你而家一取消，你又冇一個新嘅配套做到出嚟。呢一年裏面咧，就係做租做得好犀利，取消就冇去做配套，事先安排好配套，你先好取消。 Okay. 護委會嚟講，取消係香港政府係最失敗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 嘅，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開播嘅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過節目，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發生過的本地時事新聞以及國際焦點大事，陪伴大家超過40年。時事摘錄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電視31。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之前房屋局就話揀咗8幅嘅地會興建簡約公屋嘅，其中喺元朗油博路嘅呢個簡約公屋嘅項目咧，就係喺後海灣嘅緩衝區。咁啊，由於呢一個原因啦，咁亦都係話呢個項目喺環評條例之下嘅指定工程啊，咁就要咧係向環保署咧係申請環境許可證等等嘅咁。見到啲環保團體都關注到呢一個喺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嘅呢個項目嘅，又揾佢哋一齊傾下。長春社公共事務主任周愛全，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哋点睇呢一个油博路嘅选址啊？你哋有啲咩特别嘅发言同关注咧？又， 我哋咧其实而家政府佢就提到咧会用翻2014年嗰个环评报告啦，作为一个根据啦，咁去审批而家一个元朗油博路选址嘅一个申请嗰个环境许可证。咁但系我哋揾翻咧2014年嗰个获批嘅环评报告啦，我哋发现同而家简约公屋嘅方案咧系冇办法相提并论嘅。 周全，我想打断一阵，因为我想再早少少讲下先，点解2014年要做一个嘅环评报告？因为大家可能未必跟得咁足，可唔可以简单解释下先呢个？ 可以啊，其实当年咧都系喺元朗油博路嗰个位置咧有私人发展商啦，佢就住嗰块整幅地块同而家元朗油博路嗰、那个简约公屋选址咧嗰个大小系一模一样嘅。咁就住嗰个地方咧，佢哋都入咗一个私人嘅低密度发展嘅项目，咁所以佢哋就住嗰个项目咧都要做一个环评报告。咁所以个环评报告咧就系当年基于嗰个发展咧而审批落嚟嘅一個報告咁樣咯。 嗯哼，咁頭先你就講到話用翻當年呢一個嘅環評報告去攞一個嘅環境許可證，係咪咁嘅意思？係， 冇錯冇錯。 可唔可以解釋下係點樣啊？而家呢個做法係？ 而家其實咧，佢我呢個就比較翻佢嗰個究竟我哋2014年嗰個環評報告，其實佢嗰個規模係點樣咧？咁我哋就發現咧，原來佢 無論在個住宅分布啦，同埋單位數目啦，甚至係樓層方面咧，同而家政府嗰個簡約公屋方案咧，都係即係好大分別嘅。因為我哋都見到當時嘅環評報告咧，其實有提到咧，就係建議翻，因為個生態同環境嗰個考量咧，佢就建議翻個住宅咧應該只係集中喺嗰個地盤嘅南部啦。咁北邊咧，佢就唔建議要發展或者起樓咁樣嘅。 北面就係濕地緩衝區。係 啦，冇錯，濕地緩衝區入邊嘅範圍啦。咁然後。就喺个单位数目上面咧，佢哋都系当时只系起106个单位啦，咁亦都系只系起两层高。咁但系而家政府根据翻嗰个立法会嘅文件，我哋见到咧，其实佢喺个住宅分布上边咧，南北都会起屋啦，同埋单位数目咧系有2100个咁多嘅。咁其实差唔多已经有近廿倍嘅差异啦。咁同埋楼层方面咧，佢系会起三层啦。咁其实都多过当时嗰、那个批出嘅环评。咁所以其实我哋咁样类比翻嘅时候，发觉是没办法类比到，所以就即都质疑究竟政府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拿回旧的报告，一个这么不同的报告呢，去作为一个基础去申请一个就帮现在简约公屋申请一个环境许可证这样。 但再了解回刚才讲到2014年的这个环评报告，它现在拿来做根据你所讲就是申请一个环境许可证，但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环境或者整个项目的不同的情况都有些不同，有冇违反个环评条例嘅咧？佢系可以咁做噶嘛？系咪？ 我哋会觉得咧，环评条例本身嘅精神咧，或者佢嘅原意咧，应该系要用一个即系最新嘅一啲环境嘅情况啦，或者一啲环境嘅状态啦，咁佢去评估嗰个发展项目咧，对个环境个真正影响有几大，咁从而都可能就住嗰个影响有几大咧去。作出一啲補償嘅嘅一啲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政府而家佢用一個咁樣嘅咁耐之前嘅環境影響評估咧，我哋會擔心咧，其實一啲生態價值咧會因為咁樣而被低估啦。咁所以亦都佢嘅補償措施咧，亦都可能會不足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覺得。當局而家咁樣咧，其實係有啲做壞手勢嘅情況咯，即係你未必係真係完整咁樣去就住嗰個生態敏感地區去評估到究竟整個發展對嗰個生態嘅影響或者個環境嘅負擔有幾大咯。 但係講翻咧呢個而家呢一個油博路嘅項目咧，就係話發展做簡約公屋啦，同2014年嗰陣咧做一個低密度嘅住宅，係咪有一啲起嘅即係無論方法啊、時間啊？都有啲唔同咧，因為見到建築署就話簡約公屋嘅施工時間比傳統建築嘅方法短啦，過程之中所產生嘅塵啊、噪音亦都相對較低，咁對於附近環境咧唔會造成無法克服嘅影響嘅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諗我哋都比較難同意呢個講法啦，因為其實政府而家最新嘅講法咧，佢哋都聲稱話會核實嗰個地段嘅一個生態狀態啦，而確認個環境評估係咪真係仲有效咯。咁其實政府呢個舉動咧，我相信都已經默認咗，其實其實環境就係會隨時間而改變啦。咁所以咧就住嗰個生態情況咧，佢都要做一個更新或者要核實。咁嘅時候咧，其實都同埋政府其實而家當時佢都應該，我相信佢係未做一啲核實嘅一啲調查啦。咁佢當佢未做啲核實嘅調查嘅時候，如果佢過即係咁早就話啊生態價值好低啊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即係過於武斷啦。咁同埋其實咧工程對環境影響咧就唔單單只限於嗰個建築方法嘅。如果你淨係睇個建築方法咧，亦都會令到即係個睇法有啲過於狹窄啦。咁因為其實一個工程咧，佢對於個環境影響咧，其實不限於建築方法嘅，係可能無論係你早期嘅一啲土地平整啊，或者係一啲渠道嘅鋪設啊，呢一啲或甚至係起完之後嘅一啲可能運作嘅時候，一啲可能噪音啊或者光污染啊，呢一啲咧都係一啲環境嘅成本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而家咁樣即係收集到佢淨係建築方法上面就對個環境冇影響咧，咁同埋喺個未有環境影響評估嘅底下咧，就咁樣去講話唔會影響嗰個環境咧，我認為係都有啲唔公允嘅情況出現。 今次就話係用翻2014年獲批個環評報告結果再去申請個環境許可證啦，其實係咪冇時效性嘅？做咗環評報告之後，如果獲批啦，咁係即係冇一個時效性，話幾時就會冇咗個時效性，再做一個新嘅環評報告，冇話要規定咁，係咪咁樣嘅？ 現時的法例就冇嘅，咁但係就那個決定權咧，其實就交咗去俾環保署去自己去睇翻嗰啲過往有嘅報告究竟仲有冇效咁樣咯。咁但係咧即係值得留意嘅地方係咧而家呢個審批嘅過程咧，其實都係唔係好透明嘅，都唔會得知究竟佢基於啲乜嘢原因覺得佢哋可能以往嘅一啲環評報告咧仍然有嗰、那個效用喺度咯。 嗯，过往最长是可能一个环评报告批了几耐之后发展另一个项目的时候是不需要再申请再做不需要再做一个环评报告，最长是几多少，知不知道？ 我想即是每个地方呢都会有它的独特性啦，咁所以即其实好难一概而论，即某个地方它究竟沿用翻幾耐就等於合理啦，咁樣即係都好難一概而論啦。咁過往咧都有唔同嘅工程，都有可能係用翻即係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以前嘅報告。咁但係嗰個規模上邊咧，可能係有類即係比較類似嘅情況咯，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建議翻政府，佢係應該要，如果你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啦，其實因為環境係會隨時間而改變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好合理啦。我相信即係政府同埋。即係大眾應該都好清楚，環境係會隨住時間而改變。咁所以其實正正係因為咁樣咧，唔應該要沿用一啲，即係特別係一啲生態敏感地區，好似今次油博路呢個選址咁樣啦。咁係唔應該沿用一啲咁多年前嘅環評，亦都係其實政府如果你有資源嘅話，更加應該做一個示範單位咁樣去做一個完整嘅一個環評報告出嚟，真係如實地反映現況究竟係點樣，然後佢嗰個發展會點樣令個環境有影響啦，從而佢可能要做一啲補償嘅措施，咁先係一個比較公允嘅方法。 OK， 好啊，唔该晒，曾伟全同你倾到呢度。曾伟全就系长春社公共事务主任啊，关注到关于元朗油博路呢个简约公屋啊，系咪可以一个再做多次嘅环评报告咧？呢个就系佢哋嘅建议嚟嘅。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寻日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國人大會議昨日閉幕，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帶同新班底亮相總理記者會，傳遞穩經濟、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信號。李强表示，今年达到 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容易，需要倍加努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形容中国经济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他又呼吁民企坚定信心再出发，一定大有可为。对于中国人口问题，他指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马来西亚华裔女演员杨紫琼凭着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咁寻日系夺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嘅奖项，成为奥斯卡历来首名来自亚洲嘅影后。该片并且喺最佳电影、导演、男女配角、原创剧本同埋剪接，一共系横扫7个奖项，成为大赢家。1980年代到香港影坛发展的杨紫琼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提到香港，说香港是她事业的起点，感激香港令到她今日可以来到这里。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杨紫琼在大马出生和长大，曾经立志成为芭蕾舞演员，并且就读于伦敦皇家舞蹈学院，后来因为背部受伤，芭蕾舞梦幻灭。1983年参选马来西亚小姐赢得冠军，1984年应邀来香港拍广告，同年同洪金宝以及林子祥合演猫头鹰与小飞象，正式踏足影坛。2000年演出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其后片约不断。 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總監陳學仁表示，楊紫瓊的成功為香港電影和青年帶來巨大鼓舞。他又說，奇異旅客挽救宇宙，反映出低成本亦都可以拍出好電影，好似近年香港出現故事性強的本土電影，只要在創作上更加大膽，加入新元素，達到百花齊放，香港電影未來可期。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就報導，奇異女俠挽救宇宙橫掃奧斯卡七個獎項，越南出生有華人血統的美國影星關繼威亦都是憑著這套電影成為第二位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的亞裔演員。51歲的關繼威曾經在香港難民營生活，移居美國之後以童星的身份出道，曾經參演1985年史提芬史畢寶執導的《奪寶奇兵之魔域奇兵》。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各項公共交通工具將會輪流加價，先有天星小輪下個月加船費，專營巴士和的士亦都申請加價。按現行港鐵票價調整機制和最新相關數據，推算今年港鐵的票價調整方程式結果是 2.3%， 並且需要疊加自從2019年以來然後未處理的加幅，相信港鐵今年將會再次觸發封頂經濟，加 2.8%。 《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话，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寻日带同新的班底亮相首个记者会，稳住大众、民企和外资信心的信息。虽然今年世界局势多变难料，他申明全国经济已经有企稳回升的态势，而政策基本取向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将会根据实践打好组合拳。又放话支持民营经济，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两会聚焦经济议题，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亦都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壮大发展。社论话，本港投资者肯定欢迎，因为内地不少民企，尤其是属于新经济的科网股，大多数在香港上市。如果民企在内地发展受到不公平对待和打压，不利股价。如果中央支持民企發展，將會有利科網股股價觸底回升。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講到，人大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表明，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要全面準確認識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融入國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成為民族復興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受益者。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話，今屆奧斯卡華裔馬來西亞女星楊紫瓊贏得最佳女主角獎，她得獎感言中多謝香港，讓她站在巨人的肩膊上再闖高峰。社評話，香港電影碩果累累，但是近年給人的感覺是暮氣沉沉，如果要再闖高峰，官方和民間必須努力耕耘。社評話，電影作為一門創意產業，特別需要多元化的腦袋並發靈感，特區政府應該秉著廣闊胸襟，提供百無禁忌的廣闊空間。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龙尾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近住小沥源，而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去观塘方向，因为受伟业街嗰度多车影响咧，就比较繁忙少少嘅。咁啊，伟业街天桥嗰边多车咧，就因为受到九龙湾啊横照到 Mega Box 嗰度啲临时工程影响噶。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油塘观塘方向，近住平石蒲岗村道嗰段就多车嘅，仲有就系、是、近住观景台嗰段嘅龙翔道去观塘咧，亦都系交通繁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南昌村海丽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屯门市广场就仲系繁忙一啲，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咧就福亨村嗰段就比较多车。 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咁啊近住和斜至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就仲系多车。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大老山支路咧，亦都系繁忙嘅，龙尾近科学园。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指定自资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学费资助。由2023-24学年起，除了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和副学位课程之外，资助计划还首次涵盖埋衔接学位课程。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2023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习近平指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16区关爱队接受申请，麦美娟希望做到政商民合作。 杨紫琼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奥斯卡影后。 美英澳领导人加州会谈后，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细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有关于一啲嘅雨遮嘅胶袋，见到有组织咧就系抽查同埋检测咗咧市面上面一啲声称可以降解嘅雨遮袋啦，咁但系发现就话全部都系含有传统嘅塑胶原料啦，咁但系当中有一半咧就系印有一个回收嘅标志喺度等等嘅咁。嗱，而家呢个情况算唔算严重啦？或者所谓可降解嘅呢啲膠袋或者雨遮袋，其實有冇一個一定嘅標準嘅咧？因為我見到有好幾類，有啲就叫做光降解，一啲就叫做可生物降解咁。就算係可降解，香港又有冇技術可以做到係降解呢一啲嘅膠袋咧？咁嗱，整體成個情況想了解一下，有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張亞婷，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张亚婷，你哋就喺市面度揾咗12款呢啲声称可降解嘅雨遮袋嘅，可唔可以讲系边度揾翻嚟噶？呢啲 系咁，我哋就喺旧年10至11月嘅时候啦，喺23个本地嘅大型商场啦、工厦啦、银行啦，同埋我哋另一个环保团体绿领行动，又借咗啲胶袋咁样俾我哋嘅，咁就总括将佢哋分咗类之后，就发现就有12款，咁然后就交俾化验所去化验嘅系。 有咩发现到呢？化验之后 系啦，咁本身我哋因为就觉得佢写住可降解啦，咁就想了解一下究竟系咪真系可以降解到咁样咧？咁于是我哋就测试佢入边有冇一种传统嘅塑胶成分聚乙烯 PE 咁样啦。咁原来验一验之后就发现，哇，全部都有，或者系个情况都几夸张。但系我哋就唔知道究竟个比例有几多咯，系。 你头先话佢个胶袋系写住可降解，系即系中文字3个字可降解咁，定系有一个标志喺度咁？ 佢哋个。那個聲稱其實很多元化的，是那12款膠袋裡面總共有4類的可降解，包括自然分解、光線分解、完全分解和生物降解咯，會是那英文就可能就比較統一一些，都是 biodegradable 這樣的。 其實所謂可降解有沒有一個標準的呢？又為什麼說可降解就是同時裡面有一些傳統塑膠原料的呢？如果有傳統塑膠原料，是不是就等於不是可降解咧，系咪咁样嘅？ 咁呢个 concept 就比较复杂少少嘅。咁因为咧有传统塑胶原料咧，如果佢占一个好少好少嘅比例好咧，佢都系可以降解到。但系而家问题就系我哋唔清楚呢啲所谓嘅可降解胶袋入边系有几多传统嘅塑胶比例咁样啦，会系。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而家我哋香港系冇一个定义同埋规管对于可降解嘅产品。即係我舉個例子啦，假設一個雨遮袋，我係降解到5%嘅時候，其實我都可以宣稱自己可降解喎，因為有部分係真係降解到啦。咁所以降解比例咧係冇一個規管嘅。 咁另一樣日期方面啦，傳統塑膠大概降價係要8年啦。咁如果我係用4-8年嘅時間去降解，可唔可以宣稱自己做可降解咧？咁大家聽落嘅時候就會覺得嚇唔係啩咁樣咯，係。所以無論係時間啦，定係一個降解嘅百分比，都冇一個監管咯。而家係 呢個係香港嘅情況，定係國際情況都冇啊？譬如頭先你講嗰啲光降解啊、可生物降解啊嗰啲係有冇一個標準嘅國際嚟講？ 國際其實就會有一啲標準嘅，係咁首先佢哋咧就唔可以。即係產品上面就唔可以寫你係可降解啊、可堆肥呢啲咁嘅聲稱啦，咁佢哋只會用一啲國際認證啦，譬如澳洲咧就 AF4736一個認證咁樣，咁意味住佢180日之內咧可以有90%嘅塑膠材料可以生物降解，又或者12個禮拜之內咧有90%嘅塑膠材料可以分解成細過2毫米嘅碎片啦，降解完之後咧都唔會對植物有影響啦，唔會有重金屬咁樣係。系呢一啲認證去證明到佢係可降解咯，會係。 O K， 我想知頭先你講嗰個嘅即係去檢驗啦，有冇話發現到其實頭先你聲稱揾到嘅呢啲可降解嘅預車袋入邊含有傳統塑膠原料嘅成分去到幾多，或者最勁係去到幾多？有冇睇到呢樣嘢嘅？ 我哋因為呢個技術同埋資金嘅限制，就冇淨係驗出咗佢有傳統塑膠， okay. 但係唔清楚佢個百分比比例咯，會係、因為我哋環保團體一個能力有限啦。其實我哋好希望就係政府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做，譬如環保署啦、消委會、海關，睇佢哋可唔可以主動咁樣去幫我哋幫市民去檢驗呢啲產品。咁我相信佢哋嘅資金啊、能力啊，會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咯，係。 其實頭先都提到唔同嘅呢啲降解嘅聲稱可降解嘅膠袋啦，咁係咪都有唔同嘅條件之下先至可以係降解？譬如光降解咁，係咪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就咁有啲光喺度照住佢，或者太陽曬佢一輪，咁就已經係可以降解。咁或者香港嚟講，其實有冇一啲專係處理可降解膠袋嘅一啲地方嘅？ 係啊，其實唔同嘅可降解材料咧，佢都會有特定條件。咁頭先主持人嚟講嘅光降解咧，其實大家都好疑問，我哋環保團體都唔理解究竟呢個嘅光線分解係太陽光啦、紫外光啦，定係室內嘅光，同埋要照幾耐咧？我哋真係唔知道。譬如個膠袋，我哋攞咗翻嚟都已經去年10月去到而家，差唔多半年時間啦。咁但係佢都絲毫無損喎，照樣每日擺喺我哋個辦公室度照咁喎，都係冇變過喎。咁我哋就會好懷疑啦，光線分解係咩一回事咧？咁另一個類別就係講緊話，其實有啲係可降解嘅材料，有一個叫聚乳酸 PLA 咁樣啦。咁佢咧係用植物澱粉係發酵嚟做嘅。咁但係咧，佢個降解條件咧就比較嚴苛啲啦，佢要60度以上嘅高温，同埋60度濕度嘅特定條件先可以降解，即係意味住喺外國咧有一啲工業嘅規模設施之下處理啦。咁如果應用翻喺香港，無論我哋而家嘅廚餘廠啦，定係堆填區都好，其實咧都冇呢個環境俾佢哋去到降解咯，會係。 其實香港有冇任何呢一類嘅發展咧？即係而家冇咧，冇話發展啊，可以處理呢啲可降解嘅膠袋的一啲地方㗎，有冇呢樣嘢㗎？ 暫時以我哋嘅認知，就係冇一個完全適合嘅地方可以處理到呢啲可降解嘅物品咯。會係。 OK，OK。我見你哋嘅觀察亦都話睇到呢啲可降解或聲稱可降解嘅膠袋咧，係有啲係撈咗落去啲傳統膠袋嗰度一齊做回收嘅，係咪咁樣啊？個問題係啲咩咧？如果係咁樣？ 個問題就要去翻源頭嗰度，因為咧其實可降解膠袋佢哋個原材料就同傳統塑膠袋咧應該係唔同嘅。咁如果放落去回收嗰個鏈條入面咧，就會擾亂咗成個系統啦，甚至乎係回收唔到嘅。咁應該分翻開。但我哋觀察就係呢12款嘅雨遮袋入面咧，有一半咧佢哋印咗一個三角循環嘅回收標誌，令到消費者誤以為就係、是、減費回收嘛，我用完之後咪攞去回收就得咯。咁但係呢個已經係個錯誤嘅信息啦，係。然後我哋再打去43間綠在區旗下嘅環保回收站，逐個去問啦。咁有30%嘅職員都話俾我哋知啊，可以收到呢啲可降解嘅膠袋喎。有其他兩成嗰啲就話你攞過嚟睇下先啦，有回收標誌都可以回收咁樣。其實反映咗就係個信息好混亂咯，即係連前線嘅職員都唔係好清楚呢啲咁嘅可降解嘅膠袋係咪可以去回收到。 即係我哋就唔係話要怪責消費者，都唔係怪責綠在區區嘅職員，而係根本個源頭就係環保署未有好清晰嘅指引話俾市民知，話俾綠在區區知，話呢啲咁嘅膠袋咧，可降解產品系唔可以回收，呢、這个源头先至系最紧要咯，系。 但系有冇试过即系睇过呢啲捞埋咗原材，捞埋啲传统胶袋一起去回收嘅呢啲可降解胶袋，捞埋之后做回收嗰个嘅影响，或者有冇听到话可能成批嘅胶袋都系唔可以再做回收啦，或者要逐个逐个拣翻晒出嚟啦，咁系咪去到咁样嘅要？ 我哋有同啲回收商倾过嘅，咁其实系捞埋咗之后咧，第一步就系部机咧已经系会 keep 住咗啊，影响咗成个回收机嘅运作，所以话捞都捞唔到出嚟啦，已经系。 你自己建议可以点样？因为一般市民就咁见到个胶袋，又真系未必识得分嘅，即系边啲叫做传统嘅胶袋系可以攞去回收嘅。即系如果你做嘅话，咁边啲系叫做可降解嘅胶袋，你拎去做回收可能都会引致其他问题，甚至系 keep 住咗咁样，点样去睇嘅咧？ 係啊，而家坊間嘅資訊咧，對於可降解真係好少去觸及啊！一般嘅市民其實都唔係好太理解到，就係話啊，點解可降解唔可以回收呢？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迷思。咁、我諗就係首先喺源頭嗰度嚟講啦，就係環保署一定係要有一個清晰嘅規管同埋標準啦。對於啲乜嘢係可降解嘅膠袋，係真係要清楚咁樣寫明啦。第二樣就係講緊一個回收標誌嘅使用咧，我哋都想係政府做一個規管，因為呢個標誌如果用咗落去，市民就會誤以為係可以回收嘅嘢喎，係咁就要擺咗落去個回收鏈條嗰度，咁呢個情況就會好弊咯，係。 因為我見環保署就會喺就話今個月中咧會將啲可降解塑膠係納入個管制，就話最快今年年底實施嘅咁。你仲有冇其他意見咧？除咗頭先嘅建議之外？ 年底實施其實個時間都已經係有啲晏啦，咁同埋佢唔係管曬所有嘅可降解塑膠啦，因為我哋舊年嘅時間咧已經係做咗一次係可降解塑膠產品嘅記者發布會，嗰陣時我哋指出咗個問題就係而家市面上對於可降解產品係冇一啲嘅規管，冇一個認證，亦都冇適合嘅處理措施，咁但係去到一年之後啦，環保署都仲係話啊嚟緊就會規管，係好慢咯呢一樣嘢。即係睇翻外國嘅例子啦，譬如一個 PLA 產品，頭先所提及啦，台灣今年二月嘅時候就建議就禁咗佢，最快咧係八月嘅時候就會落實啦。即係睇翻人哋係半年之間已經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咁點解香港咁慢仲係做唔到？我會覺得今次政府係探慢板咯，係。 整體嚟講，你覺得所謂減塑即係減少用呢啲塑膠嘅迫切性大啲，定係推動呢一啲嘅塑膠替代品嗰個迫切性大啲咧？ 其實應該是要雙軌並行的，因為我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市民或者企業啦用得可降解塑膠都是意識到我們現在的塑膠污染問題很嚴重，是想去解決這個問題，用一些環保的替代產品，但很可惜就是這些產品呢現在不可以真正地做到可降解啦，真的很誠意這樣變了，就會好像賠了夫人又折兵，就是給錢買了這些產品，但是做不到環保的初心。還有我們想強調一件事，就是可降解塑膠產品呢絕對不會是這個即棄塑膠產品的代替品來的，因為大家都是一次性地使用，用完之後又去棄置的時候，其實個思考方法就是整的時候已經要耗用了一些的資源能源，然后又要是一次性咁样用，其实冇解决过源头嗰个即弃文化咯，系嚟紧只会未来越嚟越多资源俾我哋去滥用咯，系。 OK， 好啊，唔该晒张亚婷，同你倾到呢度。张亚婷咧就系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啊，咁就系讲佢哋检测咗咧，即系市面上12款声称可降解嘅雨遮袋啦，咁其中就话发现全部都含有一啲传统塑胶原料啊等等咁，咁亦都提到话可能市民根本就唔识得分啦，呢一啲嘅可降解嘅雨遮袋啦，或者膠袋啦，同埋一啲傳統膠袋分別啦。如果撈埋一齊回收咧，甚至有一啲嘅回收商就話可能令到啲機咧係會棘住啊，咁可能就即係令到成個回收嘅過程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叫做可降解嘅膠袋嘅喺市面嘅情況咧？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咁啊，休息一陣。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本科课程吴晓莹， 原来有翻一个咁靓嘅笑容，对自己嘅自信心系有咁大嘅提升，咁就发现原来牙医其实呢个职业都几伟大咯。 大家好，我系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系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佢哋生活嘅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都讲到话社会人口老化啦，咁可能长者都喺个社会度面对唔同嘅问题。见到有机构咧就系研究到有关于咧百岁老人嘅佢哋嘅情况。社联嘅研究就发现咧，大约半数95岁以上嘅长者喺日常生活入边咧都唔能够自理或者系需要协助啦。咁啊，包括系冲凉啊、着衫啊、去厕所啊等等。咁啊，都提到一啲嘅科技嘅使用咧，啲乐龄科技嘅使用咧，可能都会帮到佢哋嘅。嗱，成个情况咧就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有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刘喜宝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博士，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你啦，同埋研究团队嘅呢个叫香港百岁老人研究，有冇话睇到其实长者最主要即系年纪大系面对一啲咩嘅问题啦？个研究有啲咩发现咧？ 好啊，唔该晒。咁我哋呢个香港百岁老人研究咧，其实10年前已经做过一次噶啦。咁今次呢就喺2021年啦到2022年间，刚刚好系香港疫情嘅时间啦，我哋就做第二次嘅香港百岁老人研究。咁我哋研究发现呢，其实同第一次相比啦，我哋香港呢10年间嘅寿命多长咗啦，但係呢最年长嘅老人家呢，佢系无论喺行动能力啦、自理能力啦、社交啦，同埋一啲嘅身体衰弱方面呢都系差咗啊。咁样达到呢50%嘅老人家其实呢系身体衰弱啦。咁行动能力呢就可能比起可能只有少于一半嘅老人家呢喺室内啊，即系喺屋企里面呢唔使人帮手啊，唔使拐杖可以行到啊。咁等等啦，系啊。而心理啊社交方面呢其实都系好都系差㗎，都系即系可能有30%嘅照顧者覺得佢老人家有抑鬱嘅情緒啊，而只有1/3嘅老人家其實每個禮拜都會見下啲屋企人等等咯。 你哋嘅標準就可能問下佢哋係咪可以即係自己去行到啦，或者佢哋自己評估自己嘅心理狀況啦，仲有啲咩指標咧？同埋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做調查嗰個時間、研究時間都係疫情啦，呢、這個有冇影響咧？又？ 是啊，其实我谂我哋指标都有好多种嘅，即係用返身心社零浅五个角度去睇老人家啦同埋照顾者嘅生活状况呢。咁我哋呢亦都见到即係一啲例如话有几多种长期疾病啦、有70%老人家有3种长期疾病以上。咁亦都因此啦，相信因此啦，亦都佢哋有多重用药嘅状况，有1/4嘅长者呢都有多重用药嘅状况。咁你话系咪关疫情事嘅？咁我哋相信咧，喺社交同埋心理方面咧，同埋行动能力都系嘅，就疫情嗰个影响都会大啊。因为好多老人家到我哋同佢做电话访问嘅时间咧，其实都已经系屋企一段时间，即系可能连续几个月冇落过街啊。照顾者亦都相当担心啊，嗰阵时都系。 系咪有一啲所谓即系社交孤立嘅情况，同10年前比呢个系咪又严重咗咧？ 係啦，其實我哋見到咧社交孤立嘅情況咧，長者自己咧就有差唔多3/8嘅就所謂社交孤立，即係一個月內其實咧都只係接觸少於2名親屬或者朋友，其實好少嘅。你諗翻我哋而家即係叫做後疫情啦嘅一個社交情況，你諗下即係可能喺疫情期間一個月接觸咁少人數，咁其實咧照顧者都好孤立嘅，都有成半嘅照顧者都話有呢個孤立嘅情況。咁你可以想象，可能照顧者同老人家一齊住，兩者都會有影響嘅社交狀況。 劉曉寶博士，因為頭先講到照顧者嗰個情況啦，以老護老嘅情況，我都想了解多啲嘅。不過要9:30之後再繼續傾啦，我哋好嗎？ 好啊，好，唔該曬。 啱啱傾過就係劉曉寶博士，香港樹人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嗯，係啊，其實咧就主要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咧就係真係力不從心嘅，即係呢一班金齡照顧者其實自己咧都有好多疾病啦，即係三高啊，亦都好多時間咧喺需要好多體力勞動嘅一啲照顧項目裡面，例如每一日扶抱啊、餵食啊、沖涼等等咧，其實都會有好多腰酸背痛啦、小質。大質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會有跌倒風險。咁另一方面都會係我哋關注就係經濟方面啦，因為好多佢哋其實退曬休噶啦。咁、退曬休底下咧收入係即係自己嗰份就咬緊啦，咁樣啦，自己嘅儲蓄啊，自己可能一啲退休嘅保障啦、啊。咁而呢一份錢咧，其實係兩代人一齊食嘅。咁因為上一代嘅長壽長者其實都係靠呢一班退咗休嘅仔女去供養咯。 嗯，另外你哋係咪都有關注到隱蔽長者，或者就住頭先各項啦，有啲長者唔同種類嘅長者咧面對嘅問題，你哋有咩建議咧？ 我哋呢一個研究坦白講咧，就係睇最有福有壽嘅長者，我哋成日都話，因為呢一班咧係有照顧者去照顧嘅啦，就算可能自己住或者自己同可能外籍用工住，咁都起碼有一個家人咧係定時定候睇住佢哋嘅。咁啊有壽就因為95歲或以上啦，咁所以其實你話隱蔽長者，我哋相信咧可能個情況比起我哋呢個研究更差，又或者其實更多嘅長者咧，呢個咁高年嘅長者咧，其實喺院舍入面嘅。咁我想象就係喺院舍入面嘅長者，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咧，佢可能嗰個身體狀況、社交狀況比我哋呢個研究見到嘅係差，可能都幾遠添。 有咩建議咧？先就話即係針對唔同老人家或者長者面對嘅各種問題，無論係頭先講到一啲二老護老嘅啦，或者有一啲身心狀態比較差啲嘅話，經濟問題等等，你哋有冇啲即係整體整全啲嘅建議咧？ 我哋我諗有主要兩方面啦，第一咧就係加強醫社合作啦，因為我哋相信咧隨住嗰個壽命越嚟越長啦，其實健康老齡化咧應該由早去開始嘅，即係條血管唔係一朝一夕咁樣去塞嘅好多時候。咁如果我哋要做到醫社合作健康老齡化，咁因住政府所講近排出嘅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咧，咁其實我哋都認同社聯就係話建立呢個地區基層醫療發展基金，希望可以咧更加多元化咁樣透過社區服務網絡同而家新嘅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去合作啦，咁就做制定一啲咧更加有針對性嘅健康老齡化嘅一啲嘅項目啦，包括可能亦都我哋見到咧好多長者有用多重用藥嘅情況，咁其實咧社區藥房喺呢個方面嘅角色咧做咗好多藥物諮詢不特止，其實亦都可以咧喺例如睡眠啊、飲食啊、運動啊、防跌等等方面咧做好多諮詢嘅服務。另一方面，我哋都想咧再擴闊呢一個樂齡科技喺社區照顧嘅角色啦，因為其實好多可能話需要體力勞動或者需要好多心力嘅一啲照顧工序咧，可以透過樂齡科技咧去幫手啊，咁令到照顧者可以冇咁辛苦之餘咧，亦都將個心神擺喺咧去陪伴長者方面。咁當然啦，樂齡科技唔係話就咁有一件科技產品喺市場度可以讓照顧者可以用到，咁需要好多嘅教育啦、個案支援啦，甚至乎租借先嘅。我哋見到好多照顧者話：哎呀，都唔知嗰件產品啱唔啱。又或者可能長者個身體狀況成日都變，唔知道買咗翻嚟用幾耐。咁其實呢個租借嘅服務咧，我覺得係相當之創新，亦都係回應到照顧者一啲憂慮。 首先就係而家租借其實呢啲渠道普唔普遍啦，長者識唔識自己揾啦。頭先第二就係、是、就算有租借。咁系咪嗰样嘢系啱我用噶啦？第三就系、是、就算有租借嚟讲，我经济能力系咪可以负担到咧？点样可以即系解决到长者可能都会有呢一啲疑问咧？ 其實而家例如話社聯啦，有一個創貿會 A 加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啦。其實呢一個服務咧，就係、是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去教育啦，去俾人試一下啦。即係我哋租之前都想試一下，睇下啱唔啱用咁啊。咁啊試完啱用啦，咁亦都 點樣知道啱用呢？其實都需要一啲嘅有樂齡科技背景嘅專業人士呢，上門去睇下個家居環境啦，長者自己嘅身體狀況啦，照顧者嘅照顧習慣啦。咁知道啱用之後呢先至做。咁其實我哋而家所講話樂齡科技係咪好貴嘅嘢呢，即當然每人對貴同平呢一個嘅概念好唔同啦。即有時我哋聽到有啲照顧者話，喂，你俾我瞓返一個禮拜好覺呢，其實已經值回票價㗎啦。咁亦都我哋要考慮到就話去用樂齡科技嘅時間減少咗一啲嘅照顧意外，呢一啲亦都係可能未必係金錢咁直接話我刪減咗幾多錢呢，有時可能個意外發生咗，照顧者或者長者都係有一啲嘅不可逆轉嘅一啲決算都未定。咁希望啦，嚟緊施政報告我哋知道呢，就第三季呢就會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啦都會擴展到去呢租借呢一啲嘅輔助科技產品上面。咁希望令到咁樣嘅話，令到多啲嘅照顧者受惠啦，亦都令到呢去嘗試用呢啲產品嘅門檻係降低返。 你覺得受唔受惠到，或者長者有冇一般都有反映呢啲樂齡科技係咪貴啦，同埋頭先都講到可能有啲係涉及到體力嘅，可以用樂齡科技嘅輔助，係咪主要都係我舉個例係咪啲扶抱啊嗰一類，或者有冇其他即係等啲長者或者聽眾都認識下所謂樂齡科技點樣可以幫到長者呢？ 其實好多範疇㗎，即係樂齡科技我哋見到話對於呢啲高齡長者啦，行動不便嘅啦，當然有啲防跌嘅器材，其實可能話去洗手間嗰、那個高度唔係好啱嘅時間咧，其實都會令到長者好難用坐廁啊。咁例如坐廁扶手，而家有一啲嘅扶手咧，其實喺公屋單位裡面嘅廁所咧都可以安裝到，都唔會話好嘥位嘅。咁另外一啲可能係比較智能啲嘅行動輔助器具啦，咁以而家一啲新式嘅輪椅其實可能就翻嗰個地面嘅高低起伏啦，或者話上斜落斜，咁佢會有翻一啲嘅阻力，咁變咗咧，可能就算推輪椅個位咧都冇咁嘥力啊。咁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日常生活輔助器材，例如一啲嘅洗頭啊、沖涼等等嘅一啲嘅器材，例如沖涼椅啊。我哋亦都試過咧去介紹一個長者去用自動去用一啲嘅洗頭機啊，叫做。咁就變咗咧，佢可以咧沖涼洗頭嘅時候就唔使話周圍都係散曬好多水花啊，亦都可以係佢係一個容易啲嘅方法，就頻密啲咁樣去沖涼啊、洗身啊等等。咁其實長者可能話，我哋日日沖涼洗身對我哋嚟講好似好等閒事，但係對於一啲可能體弱長者嚟講咧，每一次做一次呢一個嘅動作咧，都係相當耗人力。人力啊、時間等等。 OK， 好啊，唔該曬劉喜寶博士同我哋講到佢哋今次呢一個研究啦，同埋一啲建議涉及到樂齡科技等等嘅咁。劉喜寶博士就係香港樹人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休息陣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繼續同大家談談錢鍾書先生嘅寫作技巧。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小说《围城》之中，可以学习到写作修辞和词性的变异等等各种技巧，可以说五花八门啊。钱先生作品中的运笔次次显现他个人独有的心思构想，语言运用上可谓惊喜处处，叫人拜服啊。 一，适当的勾化。在散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这篇文章之中的《我曾在火坑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刻地冷》， 这里看到作者并不反对运用恰当的勾化文句，深刻地冷不形容屁股，亦都不用来形容冬夜，而放在屁股同埋冬夜后面用一个副词深刻地冷嚟总结屁股喺冬夜嘅一并感觉。 二，排句的妙用。喺散文窗之中嘅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说 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排句是不论排开的词还是是短的句，这种最基本的修辞它都是照样用的，可以帮助文字的流畅和清明啊。 三，刻意改动，在散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入面的城里老人家半夜暗临，蓬笔生黑，十分荣幸。 到了这里，作者为了配合魔鬼生活的习性，他将挥更改为黑，把刑亚魔鬼的语言更加生动化。这种成语的改动是钱先生刻意做的，亦都是他的神来之笔。钱先生下笔用句，尽见心思，达到他每一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写在人生边上》，作者钱钟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些比较基层的住屋环境，好像是板间房等等，你听就听过，但有没有实质是住过或体验过呢？见到社区组织协会就推出在大角咀的叫局住，就好局的局，天气好局的局，局住体验馆，就展示一比一的一些住屋环境，是基层的住屋环境，有些是板间房，有些是共用厕所等等，亦有一些是游无家者以及不适切居所的街坊是做埋个导赏员嘅咁，嗱，成个嘅做法咧会系点样啦？佢哋又希望呢一个嘅体验馆有啲咩目的咧？咁，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陈仲贤，仲有系导赏员振华。两位早晨， 早晨， 早晨。想问一下陈仲贤先，就系点解会推呢一个叫局住体验馆？即系当初嘅谂法系啲咩啦？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咧？又？ 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220,000嘅一啲住喺我哋居所嘅居民啦。咁問題房屋問題一路都係香港好嚴重，需要解決問題。咁但其實除咗住屋環境惡劣之外咧，其實我哋做過研究，其實住喺呢啲居所嘅居民咧，其實有超過40%啊，都有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咁而無家者咧，亦都係有超過70%咧，係有精神健康問題。咁佢哋都飽盡歧視嘅，你都係同我哋講。咁所以我哋其實呢亦都但係社會上有多有心人係好想探訪佢哋嘅，咁但係無奈嘅居住環境太惡劣啦，同埋我哋都好想呢將呢個被動嘅探訪呢就變成呢佢哋呢班導賞員又好，或者住喺呢啲居所啊、無家者又好，去變成主動去分享俾一啲真係有心去了解佢哋嘅生活環境啊、佢哋嘅生活困難嘅人。咁所以我哋就想將呢個受助弱勢啊化成導賞員，所以咧就建設咗呢個館啦。館入面咧真係有一比一嘅一啲嘅裝置啦，同埋個大細咧都係好似真係板房嘅一個環境咁。咁等公眾可以真係唔需要上到真實居民嘅房度，都可以知道大概佢哋個焗住嗰個環境係點。 但呢個體驗館本身係咪一個本身就係一個即係譬如劏房或者叫做不適切住屋嘅單位嚟㗎？定是搭建出嚟，即系用翻一啲即系其他劏房嘅一啲家私啊，或者物品，系放落去呢个馆入边嘅。 原本我哋咧即系嗰、那个叫做赞助我哋场地嘅公司咧，佢俾我哋嘅地方咧，其实已经系原本已经系一间板房嚟噶啦。不过内里嘅装，即系所有物品都已经移走咗，咁就真系有个框架喺度俾我哋用啦。咁我哋真系添置咗唔同嘅居民嘅物品咧。就擺入去去模擬翻佢哋生活嘅場景咯，咁呢個係我哋後面加上去嘅。 點樣話即係俾啲參加者叫體驗嗰個嘅呢一個焗住體驗館咧？有啲乜嘢喺入邊？即係純粹就係整翻，即係用翻一啲不適切居所嘅居民嘅生活嘅設施擺翻入去，咁就參觀咁係咪咁樣嘅咧？仲有啲咩特別嘢係睇咧？其實 其實我哋第一階段咧就真係係裝置有啲環境啦，咁入面其實有好多好巧妙嘅一啲語句啊等等咧，都需要參觀者咧喺入面去發掘嘅，因為喺一個凌亂比較多物件嘅空間咧，我想試下俾佢入面去做一啲活動，令佢知道其實可能有4-5人分組入面咧係要做一啲任務嘅，咁令佢去咧知道原來其實5-6人喺入面咧 係好逼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除咗我哋個導賞員之外咧，其實導賞嘅環境咧都會喺嗰啲房間度做嘅，就可能有四點兩分組咧，就令到你知道其實原來坐喺嗰度都唔容易，但係何況係生活咧，因為佢哋仲可能要煮飯啊，仲要做功課啊，咁等佢哋好好體驗。其實喺嗰個環境下，生活係點啦？我哋又會加設咗好多，譬如我哋都會預備咗好多衣服。其實本身居民好多衣服咧，其實冇環境去掛嘅，佢都掛咗喺谷度懷搭住喺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咁樣就會令到嗰啲學生又好，參加者又好咧，感受到其實嗰種居住環境嗰種全部生活環境都喺一間房入邊發生係咩環係咩狀況。 我想同阿振华倾，因为振华咧就系导赏员嚟嘅，咁我都知道今次呢个馆咧都系由一啲即系无家者啦，或者系俾一啲不适切居所嘅即系住紧嘅人士啦，做呢个导赏员嘅。点解你会做导赏员，或者事前其实系咪都要有啲嘅培训啦？做导赏员嗰阵系咪都要分享下自己经历咁嘅咧？ 全对啊，咁我就有培训啦，咁喺嗰个环境我哋都有培训，但我培训嗰阵时就嗰、那个入边嘅设施咧就未整好嘅，咁我哋就因为我哋曾经我自己都曾经住过劏房、棚间房，同埋我都曾经系无家者，同埋陈生讲得啱嘅，我哋都经历嗰啲病嘅，因为精神病咧，同埋嗰个皮肤病咧，都系有时会喺不接近一啲環境差嘅地方，或者係你做無家者會感受到嘅，變咗我將我真人嘅經歷嘅咧，就透過體驗館啦，等多啲人嚟可以去睇下我哋，同埋可以坐喺間房度傾偈嗰時分享我哋嘅經歷啊。譬如住有啲劏房，譬如我哋而家五個人，譬如啱啱阿陳生話可以入去傾偈，因為五個人同一時間要去廁所咧，我得個廁所啫，咁我哋要排隊，或者我哋煮飯嗰陣時要慢慢翻嚟收個工煮飯嗰陣時都要排隊，係啦，同埋。我哋會發覺我哋嗰層唐樓咧都係冇三無大廈嚟嘅，唔會有清潔嘅。咁你每一月就煮完啲食物咧，就要拎落街啦。咁你有啲人就比較，因為我哋嗰個體驗館就比較矮層啲嘅。有啲如果住喺八九樓嗰啲咧，因為點解住八九咧會平啲噶嘛？平啲租金平啲，收費平啲，你就要每日你會唔會拎啲垃圾落去咧？有人唔可能唔會，嗰啲垃圾咪聚咗喺間房度，變咗嗰個真係間房咧就會。如果有十幾間劏房、板間房就好、okay. 好勁嘅就係，係啊。 有冇睇到？ 我想嚇嚇你講啊。 參加者嗰啲反應點咯？我想知道你頭先即分享呢一啲經歷俾佢聽啦 嚇。有啲學生就我講咗，因為我就係另一類嘅義工嚟嘅，就去做滅蟲嘅。我話木室嗰啲咧係好難處理嘅，因為繁殖率高啦，同埋咁多間板間房連住咧，佢哋冇即閂到對門好實咧，就覆佢哋。分享咗我話想希望佢哋，佢話啊係，即係可以佢翻去叫佢媽媽可以再嚟睇一睇，就係、是、可以咁樣可以由一個透過學生跟住佢到父母或者父母啲朋友，咁啊變咗佢哋可以知道而家香港仲有一班人都係好艱苦，雖然佢一定要交租，但係都係住一啲好惡劣嘅環境，同埋生活都好苦惱，係啊咁樣係咯，想由依、這個由我自己真人導鼠館， okay. 因為我哋計劃都可以訓練我哋為好似。外國咁有個真人導鼠官，等佢體驗到，除咗體驗到爬上去或者好局促，同埋好新去廁所要排隊嘅感覺，就係咁咯，係。 O、okay. K， 我想同阿陳仲賢又問一下，除咗話有導賞員之外咧，我見有一啲嘅前線社工都會喺度，話一齊傾一啲嘅房屋政策嘅，呢、這個又踴唔踴躍，或者你哋嗰啲目標係可能係啲學生嚟嘅嘛，又傾唔傾到呢一方面咧？ 其實我哋帶出嗰個問題咧，其實好好嘅，即係學生聽完之後，其實甚至感受完之後咧。因為佢哋未來係社會棟梁啦，可能會有啲進入大學啦，其實可能都會影響佢選擇科目啊，或者佢未來點樣參與到社會。其實我哋喺星期日就做咗一個啟動禮啦，跟住都已經接尋日單單一日就已經有差唔多十二個團體咧，就報名係好想參加我哋嗰個體驗館嘅導賞同埋真人圖書館。咁我覺得社會各界都係對呢個係比較持正面反應啦，即係都好似好想為咗呢班人首先了解咗先，究竟再下一步做啲咩咧？咁我哋社工又去討論咯，同佢哋。 有冇話暫時即係預嗰個目標係有冇幾多人去參觀啊？或者諗住係咪成個館係一個長擺嘅方式㗎？ 暫時我哋嘅館咧就去到希望去到年底嘅，咁希望每個禮拜咧都可以接到可能兩團嘅一個參加者可以嚟參加啦。咁但係暫時我哋真係人手所限，都淨係接到一啲嘅團體或者係學校咧嘅預約。咁如果個人咧就要組團咧，真係十位以上咧，我哋先至會開到團俾佢哋咯。 好，唔该晒两位，今日同你哋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陈仲贤，咁仲有咧就系导赏员振华，就系讲到呢个叫做喺大角咀嘅叫做焗住体验馆啦，好焗个焗啊，就系展示一啲一比一嘅基层住屋实景嘅。听日千禧年代再见，拜拜。